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早上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早上好，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， 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，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每天我们都会在思考，早上吃什么呢？午饭吃什么呢？晚饭吃什么好呢？虽然说吃货的烦恼很多，但是吃货的快乐也是很简单的。但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吃吃吃变得不开心的话呢，可能只有没钱跟排队这两件事了。最近成都呢，出现了最新的奇观，就是排队吃火锅，前面居然有200桌。请问你还会继续等吗？还好我们的音乐早餐不用排队。也欢迎你通过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或者是回听节目哦。 哦嘿呀哦嘿呀，只要幸福就好。哦嘿

作为华语金曲奖三十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，其经典作品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》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经久不衰，传唱至今。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这位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-09691381001-0969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现在新闻说马龙失去了世界第一，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呢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首先，马龙呢连续34个月世界排名第一，累计64个月世界排名第一，这个排名前无古人。新的国际乒联规则呢，更像是一种考勤制度，而不是个人综合实力的体现。新的世界第一奥恰洛夫呢，在国际比赛对马龙的胜率是为零的。尽管失去世界第一，但是我想这对于我们国乒的整体实力是没有较大的影响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 爱恨看过 车主都知道违章缴费或者是年检过期之类的问题让人很操心。现在有一个好消息，12月20号由车轮查违章 APP 举办的车轮车主狂欢节开始了。搜索下载车轮查违章 APP， 千元油卡，万元红包，各种车主福利等你拿哦。通过关注车轮违章查询公众号，回复中国车主节，我们将会抽出第122名留言的听众送上定制自行车一辆，还等什么呢？赶紧搜索下载车轮查违章 APP， 发送中国车主节吧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

叫你一声快乐，亲爱的，是否你也关心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？该不该把眼泪聚成弯弯的小河流，把爱情唱作歌？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？亲爱的，是否你在思念着我？能不能叫你一声快乐？是不是不相信童话太美好的结果，不敢来找我？ 你知道吗？去年我们扔掉的快递包裹超过313亿个，其中大部分含有塑化剂、阻燃剂等等有害物质。每年因为快递包装过度浪费的纸板就大概有18.2万吨，相当于是1547公顷的森林。减少快递垃圾迫在眉睫，不知道对于减少浪费，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？